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王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 御姐，萌那个，正派。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听众朋友们可能看不见，我身后有一块背板，哇，现在闪着这种特别丰富的这种 酷炫的 这种东西。对，我觉得真的，大家得听广播的可以听我们描述啊，看视频的可以直接看见。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发出的声音。现在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刚刚我们说到了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如果你非常好奇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美女嘉宾，然后想看看我们这个豪华漂亮的演播间，那就打开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是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的直播账号，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没错， 来给我们刷弹幕吧。 对，这个豪是有道理的，因为为什么呢？有些人老吐槽说，哎呀，说这个小美许可为什么总不换衣服啊？没办法，你知道吗？这个发工资的钱全用作装演播间了，所以没钱，你这怎么换？还有咱们水友说呀，说今天呀，说可能要见到双可，哈哈，我跟你说，今天还真不止双可了啊！你们可以猜一下，今天到底是怎么个形式啊？然后呢，您要如果想看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视频回放啊，可以登录这个哔哩哔哩啊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就可以看到啊。 那如果你看我们节目感到非常开心的话，欢迎来佩戴我们的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5693，欢迎大家的加入。 咱们很多网友说这哈哈哈许可李可不对，还有一个 宝、 啊、这个池深啊，池深说对了，说撒可啊，撒可还是你猜的对，没错。那今天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这个嘉宾啊，同样也是美女啊，也叫可儿，撒可儿，果然是撒可儿见面了啊！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可以说是体坛快报的。 我们这个关子卖的好，没有关子的、 啊。对对对，啊，主持人关可儿啊，欢迎关可儿，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儿啊，关可儿、哎。但其实我说一下，我是真的有这个儿，而许可和李可他都没有这个儿。 哦、 啊， 你这个不是儿化的儿啊？ 对。 哎呦，你这个是正版儿啊？ 没错。 哎，关可儿，说实话啊， 说， 咱们仨当时都在学校的时候，坐在我旁边这位李可大言不惭的就说。我知道上一届有两个叫可儿的，就知道咱们。 我今天上节目前就说了，我说终于要跟上一届这两个跟我同名的会晤了。 哇塞，我跟你说，我给你爆个料吧，就当时其实新生的时候，我不了解许可， 嗯， 但是呢，我们上那个小课的时候在综合楼嘛， 嗯， 然后这个同坐一个电梯，然后突然我们班有一个男生说，哎，可儿，然后我就抬头，哎，他说不是叫你啊，我这才知道啊，我们班有一个叫许可啊，也叫可儿 啊，咱们这些水友，你看啊，说。哎，在东北话里都一样，都是三个可， 都一样，是 各种可，行行， 可， 这个你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咱今天就先定三个，行不行？ 嗯 啊，行，那咱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给大家点击一下最近发生在游戏圈、漫游圈二次元的事件。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跟号大 声优优优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 嗯，咱们今天很多网友说这个北京话自带儿化音，对，其实北京话就说实话真的是这样，没有说叫许可、那都是咱们不好好说话是吧，上去一大嘴巴子这招呼着的、一般都许可，哎，这许可啊、但是你要说变成这个许可儿，这一听就不是这个不会儿化， 有点女性化 了， 其实 这不会儿化啊、咱们很多人说这个好多可都可啊，都可，行吧，反正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嗯， 咱看看这个资讯，哎，最近啊，这个中国有超过2亿的人在玩王者荣耀， 嗯， 包括你们，我就问一句， 你该其中回答。 我跟你说，现在、 我们就是这2亿人中的 啊，你们就是2亿人中的一份子， 两元三元， 行行行行。这款呢以社交媒体为中心的应用已经发展成全世界最赚钱的手机游戏了。上周三，游戏的开发商中国网络巨头腾讯控股公司公布呢，在6月结束的这一个财季中，王者荣耀促使其游戏营收提高了将近40%。 嗯 啊，不过这款备受青少年欢迎的游戏呢，也让人非常的堪忧。所以腾讯公司为游戏增加了一个防沉迷系统啊，好歹我们已经过了18，没有感受到。限定12岁以下用户每天只能玩1小时，也就是有可能玩3到4把。12到18岁每天玩2个小时。 哎，那我好奇他怎么能判别这个游戏用户多大年龄？ 因为你得注册这个拿身份证嘛。你们觉得这个举措怎么着、能不能限制啊？光可能不能限制这个？ 我觉得肯定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果想玩的话肯定会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拿爸爸妈妈的那个身份证去注册呀，或者是拿爸爸妈妈的手机去玩啊。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只是限制的一个部分，肯定是爸爸妈妈还是要去督促自己的孩子。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就这个最简单一句话的就读下一条就行了、百度一搜身份证，我跟你说啪啪啪，你是吧， 哎，你不要教坏孩子们 了 吗？ 别的不说，来来来，看下一个，看下一个啊、 下面说这个广告代理公司 Barton F 为这个部落冲突里不起眼的建筑工人拍了一个主题广告，将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引入到了现实社会，还在布鲁克林造了一个真的电塔，可以用于路人手机充电。 这个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图啊，他就给这个部落冲突里边一人物建一个真实的一塔、大家走可以充电什么，就是把这个文化融进去了。咱们其实可以想象一下，我就大胆想象一下，以后咱们的红绿灯都改成这种游戏中的人物啊，红绿灯的杆儿啊， 走100米、一个王者荣耀的塔。 我跟你说，那有意思了。那大家这开车，我跟你说，绝对不会有啊，在路上很肉的，比如说限速80开30那种啊。 嗯， 好好好，行，这以上反正就是2件吧，最近2天发生的比较全面的事儿。那今天呢，咱们叫这个关壳来呢，还是你说关壳？首先，身为一个女生是吧？首先是一个女生，女生在咱们的印象中应该干嘛呢？应该玩刺绣。是吧？应该玩刺绣，玩绣花。 这都新时代了吧？ 太封建了吧？ 太封建了，是吧？ 太落后了。 所以你现在在玩什么？小李飞刀。 没有。 所以可儿来跟我们说，新时代的女性在走什么路？ 我觉得新时代的女性可能就是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无所谓被那些条条框框所框架。你说啊，女生就应该温柔，女生就应该 贤惠、 贤惠、琴棋书画呀、什么的没有。就是女生，我们也可以打架子鼓啊，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是吧？打篮球啊，运动啊，各方面的 多样化。 对，所以现在我其实就是走上了一条跟其他的女生不太一样的道路。 就是 freestyle 是吧？现在光壳来一段， 别别别。 啊，这个你看啊，这个说啊，女玩家王者电子竞技没有性别，这大家都开始说啊，电子竞技没， 对，有可能你在这个游戏里就被我们 double Q 了， 有可能，因为女玩家玩的厉害很多， 没错， 你知道我有时候都不惜得打开王者荣耀，知道为什么吗？一打开之后，哎呦，好多女性朋友都是最强王者，就永恒钻石，我都没脸，你知道吗？ 你都没办法跟人匹配， 对，一个男生打的没有他高，你知道，我都没脸，这就，哎呦，我的脸真是，哎，别留在这儿，对对，无限打脸。那说到关可儿，还是就是因为他现在走到这个。啊，体坛快报等于是接触了体育是吧？ 对，就我是体坛周报啊， 体坛周报 啊，对不起，给你这个媒体差点改了个名字啊，对不起啊，这。然后这个，那你是怎么走上体育这条道路？等会儿我先打壳一下。一般走上体育道路的女生都有两个原因：第一，她的爸爸是个热爱体育的人；第二，她的 男朋 友是个热爱体育的人。请问关可儿，你是属于哪一类人呢？ 我都不是，我还真就都不是。所以我觉得我来你们这个节目特别合适，你们是漫游嗨翻天吗？ 对， 我又喜欢动漫又喜欢游戏，所以其实我进入到体育这行最开始的时候是看动漫开始的 啊， 就当时是看灌篮高手，哎，暴露一下年龄， 哎， 那时候看的还是 VCD， 你们有没有印象？ 哦， 就那时候还不是 DVD。 哎，我跟你说呀，家里有一个 VCD 那很不容易， 对， 啊，VCD 那光盘扔进去的时候，就像那种现在读那种啊，现在读那种那叫什么胶带黑胶唱片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当时就感觉很尊贵， 有一种奢华的感觉。我都是看那种点播台，别人点播顺便蹭一眼的那种。 你这种人就是应该值得鄙视。 我的机器猫、灌篮高手都是在点播台上看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用了3天的时间把101集全都刷完了，就是 3天101集， 除了吃饭、上厕所、睡觉，然后就一直都在看。 哎，我觉得你这记录不容易，我真想问问咱们这个 B 站上观看这个咱们视频的这些玩家们，你们有没有这个3天刷完灌篮的这种，3天刷完一个番的旅程啊？然后，那你3天刷完了这灌篮高手，从此应该爱上篮球了。 啊，不，我是从此爱上了动漫。 先爱上了动漫。 对，先爱上了动漫，然后就开始各种看动漫。 那你能重述一下当时灌篮高手的一首主题歌吗？ 哇，你说这个，我就是我学鼓的第一首歌就是学的灌篮高手的歌。 啊，真的？ 对，就是直到世界的尽头。 哇，欢迎来一下。 特别热血。 不，这个我不太会唱，我可以给你们唱一下那个，就是他那个刚开始那个好想大声说爱你。 啊，对。 啊，我得清唱一下啊，唱的不好 啊， 这个纯属是自己瞎蒙的日语啊。 没关系， 还 可以跟你一起来 freestyle。 当全世界路过是吧？ 感觉这个是一个特别热血的这个， 好想大声告诉你是吧？ 哎，你那时候最喜欢人物是谁？是樱木花道还是？ 没有，我最当时最喜欢的是仙道。 仙道， 他已经不记得仙道是谁了。 我只记得樱木花道和流川枫。 不是，仙道是那个高中的，也是 就是头发是就是扫把头立起来的那个。 对，行，来吧。 我听不见呀。 没，你听不见就对了，来吧。 啊，什么？ 他把音乐丢了。 对，你唱，我唱。 まむしに都しわせい足に嘘をちまながまかかるんだいつものように投げを君に嘘をなくとい よ你知道我亲爱的呀。我跟你说，要是现在有这首歌，我跟你说直接起来了，BPM 一高，直接现场沸腾了。但是 不行，就是当时就是自己就是我们好几个朋友都在学这个罗马音，然后其实， 哎，咱们所有水友都说666向大佬低头啊。大佬， 谢谢， 有点意思啊！谢谢大家。然后这个你看，3天刷完《灌篮高手》人，我就知道不是凡人。你知道3天能刷完这个就不是凡人。哎，那刚才说到看动漫，你再多说两句，你喜欢看一些什么动漫来着？刚才说， 我什么类型其实都看，然后 什么类型都看，小蝌蚪找妈妈看没看过？ 看过 舒克贝塔看没看过？ 看过。 来，我考你一首歌啊，看你知不知道那首歌。 舒克 你这都点名了。 贝塔啊，开飞机的舒克，这个就是贝克贝。当然，这个是开玩笑。我说一首歌啊，看咱们包括咱们水友前面人能不能猜出来啊，这首歌。抬头望望天，月亮在笑。 此曲兄弟 嘛。看，哎呀，你真是 脱口而出！ 哎，你真是厉害！哎，你真是。你真是我动漫界的， 绝对是漫 女。你们有听没听过这个？我的心是那光能使这魔法闪耀，听没听过这个？ 没有。 哇，你把我考出来！ 没有。 导播间有人听过。 对，导播间咱们这个乐淘 眼神亮， 啊，对， 咱们新闻广播整天播报的乐淘应该听过啊，它亮了。 乐淘，把答案说出来。 你等会儿啊，咱们水友刚才说那是四驱兄弟， 嗯， 说这个听过，然后等会儿看他们说答案。你们快呀、啊！听过什么？光能使者。 是的，是的。 哎呦，咱们这个哎， 水友还是 这样，咱们来五分钟这猜歌。 好， 你会哎，你真好哎，我感觉你敢接这个太厉害了。 那我先出一个呗。 这样，等会儿，咱们水友准备好啊！你们现在准备好啊！现在女嘉宾要开始出这个、出唱歌题了哈、啊。 咱们得有个倒计时吧？ 准备好了吗，朋友们？ 十秒之内看有没有人答对，有什么奖励吗？ 奖励可以啊，到时候周边什么的你艾特我们的那个漫游嗨翻天的新浪官方微博， 可以奖励和我们美女玩家开黑一把， 有这个左小美啊发放这个礼物啊。OK， 来， 就是国内的和日本的都可以， 无所谓，你现在唱泰文我跟你说都能有人猜出来， 真的呀， 咱们这里边是一个神奇的平台。 哇塞，那我先来一个简单一点的好吧。 好，来简单一点。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 邋遢大王 没人喜欢他。 你这有点简单了，你有点瞧不起了、真的，你有点金糊涂银糊涂， 不是，这种简单给我一点机会。 你这个对这个有点简单，再出一道，这个大家应该能答出来。再来一个， 我想一想 稍微难一点。 突然找不着调了。 新力气王新金刚那个邋遢大王奇遇记，哇、这个 是的，他说的这个 太厉害了、 满分。为什么我看动漫总是记不住这些歌的旋律呢？就是大家一唱我能印象想起来。 不是，你知道吧，大家现在爆发了，整个弹幕还有人搜礼是吧，来快你也再出去来，大家 再出一个啊。日语的好吧。 好 きどもふるし川だよ君が笑いかけけだ全てを下す微笑みで春ままだ遠くで角が一地の中で出るを下す微笑やないど有吗？ 哇，等会儿，因为 大家可能觉得太好听， 延 迟啊， 对，一分钟的延迟，一分钟之后大家 我唱的肯定不太标准啊，就 没事， 我觉得这个旋律可以继续。 对，来，咱们现在是这种激情的猜，有人说水果篮子， 是的，没错。 哎呀，我天哪，我发现咱们这个 太厉害了， 哎，咱们这些水友深藏不露啊，大家， 嗯， 你们这都能知道水果篮子， 嗯， 这是一个什么动漫啊？ 是一个少女类的动漫 啊， 少女 系的， 还 有歌吗？ 有啊。 行， 这个歌可能这个就比较简单，肯定大家都会听过。羽ばたいたら戻らないのいた目指し竿は青いあの空。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太简单了吧， 这个等到大家猜一猜啊。 嗯， 哎，关口，我突然在想，你要不然等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准备一首歌，我们到时候表演区你可以完全唱一下。 不要， 给你放着伴奏啊。 KTV 时间不要 不要。KTV 可以，这展示一下嘛，平常唱歌。 不是，这个我真的提前都没有准备。 不是，有流行歌，我们这儿什么都有。 哦不，我唱的太难听了。 啊、 哦、 是。 我们看看大家的答案吧。 这个有说青鸟， 嗯， 说太经典了，青鸟， 是的 啊，说太经典了，哎，大家真是秒答，真的， 嗯， 但是也有答火影的朋友，让我给逮住了啊， 对，它其实就是火影忍者的歌，然后歌叫做青鸟 、 哦、 是的， 嗯，就是说这个厉害，确实厉害。 哎，那可儿一般这个就喜欢看动漫的，可能都会立志做这方面的这个梦想。你有没有想自己成为一个漫画家？ 说起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太没脸说了。其实我当时特别想当一个动漫小编，真的，那个是我励志的梦想。 啊、动漫小编哎 真的。但是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呢？是因为我画画实在是太丑了。我这一辈子就是唯一一个缺点就是不会画画。我画的就是灵魂画手。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国漫叫《捡到一个小僵尸》啊、就是特别可爱的那个小僵尸、然后我就那天顺手画了一下，我发到朋友圈上说，人家那个是萌萌哒的小僵尸，你这个真的是僵尸，就是僵尸笑的那种、 就是 只有恐怖 啊，因为你的这个画画水平阻碍了你这个前进动漫小编的发展。 没错 啊，那你说现在合着这个动漫小编都得会画画， 就我当时 不一样了， 其实不是， 我 当时就是被 我 妈误导了。我妈就说：“看你那画画成那样，你还当什么动漫小编呀？老老实实考播音去吧。” 啊，阿姨还是套路啊，还是对公阿姨套路， 没错。 那你这个 当时你说你漫画看了这么多、VCD 也看了不少， 嗯， 那你当时就没有想过说，哎，我以后会玩游戏什么的吗？有想到这块吗？当时没游戏是吧？ 怎么没有呢？其实当时看动漫和玩游戏是基本上是同步的，当时玩的还都是 啊说， 还是这个单机游戏，就是《仙剑》啊。 哎呦。 赵灵儿啊，李逍遥啊， 是 个挺早的、 一下就暴露年龄了。 而且那会儿你得买盘，100多块钱那个游戏盘、 是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好多同学，大家互相借安装盘。 对对对对对， 啊、这样。 哎呦，那你那会儿玩的仙剑几啊？ 那仙剑一嘛，从仙剑一开始。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可真是老玩家，我真的 是 我很少碰见玩家有比我玩游戏玩的还早、 是吗？ 真的，但是我发现你玩的游戏。就紧快追上我了， 是对， 但是我有一款神游戏，真的你追打不上、是在书报亭买的一款叫《热血传奇》不是咱们后来的那个传奇、是一个原始野人，你知道吗？ 哦， 在上面捡装备， 那 就那种特 low 的那种感觉。然后拨号上网的那个年代，我还玩过这么一次。 我和可儿都是00后，我们怎么能听过你这种游戏呢？ 从玩《仙剑一》都不可能是00后，00后《仙剑一》都没见过，你知道这《仙剑一》是什么？ 太尴尬了 啊！对，哎。我觉得呀、咱们这个上半场现在就剩个这个8-9分钟，咱们可以来一个这个什么说歌词猜歌的互动环节。 说歌词可以、 说歌词 任何 歌 吗？还是只是 任何歌？动漫什么都可以、咱们这样，咱们先想一想好不好？ 想一想， 咱们先想一想好不好？来，先想一想，先听完这个1分钟的歌，咱想一想啊。欢迎回来啊！然后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漫游嗨翻天啊！然后咱们刚才就是说，大家先找找歌来了啊！咱们现在水友准备好啊！现在就是看你们这个音乐小库的时间了。来，谁先出啊？ 可儿， 我先来啊！ 那行，你用朗读的方式把它念出来啊！ 我觉得我这个可能 歌名 有点难了 啊，有点难是吗？你不要小看我们中华小曲库的能力。 好， 要不我先来个简单的。 行，那要不然先来个简单的。 我先来个简单的。我这个就是不能告诉大家是国语还是什么。 对对对，别说别说啊！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 好熟， 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 好，停停停， 已经4句了。 停停停，对对对， 咱们先留个卡。 这关口是知道是什么吗？ 第一句是 不是好熟、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第一句就是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 我感觉这个调好像都在耳边，但是就是 就名字，哎呀，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像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 哎，咱们这个咱们有水友出来了，这个这个应该是这个你的名字实在是两个日文，这个我有点压，就是丫头的丫中间有一个，他说可惜不是你。 回答正确 是吗？哦，真是，哎呦， 这 是好熟 啊，觉 得好熟悉， 哦， 唱出来就明白了， 唱出来就明白了， 对对， 啊，嗯，行行行行， 好，那可儿来吧，我再等，我再想一个， 你说的是哪个可儿？ 你 对对对， 你来， 好，那我来了啊，我这个可能有点难了啊，嗯，就先前四句好吗？ 好， 听马蹄踏棘声，乱夜色写深沉，杀一枪定乾坤，何惧白骨荒魂。 哎呦，你 这，我 这 是一首诗吧？ 这是杀欲破军坑，一心夺荆州， 是一首古风的歌， 对对对，古风的歌，嗯， 大家不要百度啊。 但是我主要是其实就是考一考我们的水友啊，大家对游戏啊，对动漫啊，其实 天策枪魂， 哇，好厉害，是哪一位？ 这么快， 太厉害了！ 哎呀，我发现池深，哎，这个池深和月桑，但是池深第一啊，月 这是动漫里的歌吗？ 三三三也是， 它是游戏里的歌，然后呢， 哎， 被翻唱成中文， 加了 天策枪魂， 是， 哎，咱们水友真厉害啊， 真厉害，太厉害了！我本来以为没有人能猜得出来， 啊， 我觉得我这个出的太刁钻了。 对，他说出名字之后，我好像感觉也没有听过。嗯， 对，因为是这个其实是剑三的剑网三的那个， 嗯， 歌啊。 好，那我 来 吧，那我来吧， 哪一个，嗯， 我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啊，来，三二一，这个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的走在路上。 你这个顿句和重音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 好，四句了吧， 啊，那不止四句了吧， 对对对，挺多的了，大家能不能猜出来这 你这个顿句和重音真的是， 哎，又是池深， 又猜出来了， 其实都没有 小曲库诞生， 丫头，这个现在中间按第二个字是丫头的丫也猜出来，然后月桑也猜出来了， 好厉害！ 大家一起来考试也猜出来了啊！大家都是真的中华小曲库啊，在三三九七也猜出来啊，这个 厉害厉害， 哎，厉害厉害！我发现这个 水友这个深不可测呀！ 我跟你说，我们水友都是博士学位，你知道吗？ 啊，厉害厉害！ 没博士进不来，我跟你说，答这题都是答一些世界萨德的这些，你知道萨德组织就是 可能都是音乐系的， 对对对， 我觉得 厉害厉害。 行，那咱们这个上半场剩个两分钟吧，那你现在玩什么游戏玩的比较多啊，关卡？ 我现在其实就是电脑的游戏就玩的比较少了，对配置要求都比较高呢，可能就是玩这个手游王者荣耀比较多。我觉得王者荣耀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交手段，就我们中午的时候会跟同事一起打一把，然后会 输了大家就不上班了，就开始怨恨互相， 就是会拉近 埋怨 关系和距离，觉得特别好玩。 是埋怨吗？ 其实你周围都是些什么朋友， 哎，真是 我们的朋友都是很友好的， 什么朋友都是， 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太逗了，我可以给你们学一个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女同事，有一个男同事，女同事一打不过就，哦，对不起对不起，错了错了，溜了溜了溜了溜了，然后我们男同事最多一句话就说，婷婷婷婷快回来，别去，快回来快回来，就是这样， 别送了，我们保护你， 哎，我发现女玩家总有一个操作就是总往前上， 对对 对 对 对， 为什么呢？ 往上冲， 为什么呢？ 就是我发现女玩家有时候比男玩家还有一种担当感， 对对， 就看到队友受伤害不行， 我 一定 要救他， 要往往自己就挂掉了， 对啊，那你们就是无脑嘛，就是往前上，你们也不看对面几个人是吗？ 不是，就觉得我能救下来的， 就是想凭我一己之力是吧，我拿肉体替你挡着 啊，哎，所以你还玩什么英雄啊，光哥？ 我用小乔用的比较多。 你用小乔往前冲啊，肉体的，你这也太坑了吧， 那是有点会坑到， 对呀， 啊， 你这小乔还往上坑， 哎，但是女玩家就是会玩什么都会像肉一样， 对，你就玩小乔是吗？ 对，最近在练那个鲁班，不是说鲁班女生用的特别多吗？ 对， 鲁 班其实玩好的很厉害。 女生鲁班我老用，我特别爱用鲁班。 啊，那就是 鲁班， 确实女生用的比较多呀。 因为鲁班这英雄特别厉害 啊，是 就是 打出输出来是 特别厉害。 嗯， 而且英雄你知道他的 BGM 也很逗，走走左右左右 BA。 嗯，那你还买皮肤了？有钱人 不碰塑料 小人就 不会死， 电玩小子 就就冰冰冰冰。 你肯定是充钱了， 啊，没有没有，真没充，我是用的那体验卡 啊，哦，体验卡， 我的皮肤都是底下有一个时间，体验剩余时间八天，体验剩余时间七天，我就玩俩英雄，安吉拉鲁班都有这俩 啊，哦， 对， 哎，我就其实挺想问你们俩，就是你们玩游戏的时候会充钱吗？ 我不会， 我 是属于那种不会那种， 我玩游戏肯定充，但是这款游戏到目前还是零充。 哇，你 因为就是充的人太多了，我就要把握住。 你呢？你呢？ 我对，我会充钱。 你是充钱买皮肤还是就是买？ 只能买皮肤吧，买铭文的。 铭文 主要是买皮肤 啊， 因为铭文你花钱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就尤其是小乔出了一款，现在就是那个独角兽的那个夏日的那个皮肤， 确实有些 好可爱。 对， 我现在一直还在那个犹豫， 我跟你说啊，这氪金啊，我都是花在英雄联盟上，我觉得电脑那比较值。现在来看看，都一样。 是。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秒懂二次元。 偶像是一种职业或身份，也是对艺人的一种称呼。是指从事演艺方面的事业，通过展现个人魅力而受到年轻人崇拜与追捧的对象。同时，偶像也是 ACG 四文化中的萌属性之一。在日本，偶像用来称呼那些艺术家或艺能人、搞笑艺人以外的演艺人物，泛指在歌手、演员、司仪、声优这四大领域中受日本当地青少年喜爱的年轻艺人。相对于西方国家将偶像一词用来形容年轻且依赖群众魅力取胜的艺人，偶像则被日本演艺圈当作是一种职业类别，比如写真偶像、网络偶像，并成为一种合制英语。偶像在人们典型印象中是以歌唱流行音乐而在全国引起追捧的歌手型偶像，而其他演艺事业的人同样可以称作偶像。偶像还可以同时涉足多个不同的演艺事业。随着日本亚文化的兴起，现代偶像具有了更加多样化的特征。在各种新兴的亚文化领域，比如广播员、声优、特摄演员中，都会诞生不同类型事业的偶像。此外，还诞生了与全国追捧、艺人概念相对，不涉及演艺圈中心，而针对一个区域活动，以当地人为目标群体，一般不通过事务所而自营的当地偶像。Love Live 中原创的校园偶像一词便接近于这一概念。现代偶像有时候并不需要具有特定方面的深厚功底，只要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照样可以成为偶像。比如现代偶像不要求太多的歌唱功底，因此在偶像界以可爱为卖点的歌曲逐渐取代了日本流行音乐的地位。偶像在日语是 idol， 英语是 idol。在华人地区中，与偶像定义最为接近的是明星一词。 好，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我们的美女主持人关可儿。 没错，欢迎关可儿啊！ 大家好，我是可儿。 好，咱也别客气了啊，直接来切入主题。这个啊，刚才说到这个王者荣耀啊， 是啊， 王者荣耀 还没说什么段位呢。 哦，对，你什么段位啊？ 我 笑什么呀？ 没有，说来惭愧啊，就是、 啊、别惭愧，别不好意思， 刚刚掉了是吗？ 是的，就是这个赛季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掉的特别快，7连跪。 就是这样。 可能是你身边的人，不太对。 是， 就是跟刚刚的同事一起排的是。 是这样，这个赛季七连跪，可能你身边人不太对。 呀。 还挺押韵 啊。对对对啊。 嗯，真棒。然后就是就差一点。一怒之下把它卸载啊，但是现在没有，就是掉下来以后大概是在黄金左右吧， 掉到黄金， 但是没关系啊，这样出去黄金其实已经可以给打折了，是吧？这边好多餐馆，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吗？他玩的特别菜，老想让我带。 刚想说我是刚刚升到黄金， 对他被我生生的， 我就带了半年，你知道吗？从白银升到黄金， 然后目前要快要把它带到铂金去了， 现在已经黄金三了， 对， 厉害厉害，可以，就有人带就是。还 是 升得快， 因为关可儿知道，我们那会儿宿舍堪称四连霸网吧，玩洛洛那年代，我跟你说，坐在网吧里打网吧赛， 是 大一我组织的活动，不是播音主持基本功训练比赛，居然是全定服装地区网吧网这个当时还是英雄联盟比赛， 这话要是让老师听见也得回炉。 我当时组了一支队。叫詹姆斯邦德队，然后打位置，你知道我们班的什么舍威中路啊，什么的，贤德国辅助我呀，我 ADC， 哦没有，老桑辅助我，老桑你知道这人柔柔弱弱的就喜欢辅助，老桑辅助我，知道当时 我也喜欢打辅助，现在玩这个。 然后张哲是个上，啊张哲是个上，贤德国打野。 当我当时觉得我特别坑的一点，让我自己特别心里觉得很难过的一点是，当我挂。就是本来我们已经快输的不行不行的了，就是有点像，就是五百滴血翻盘的那种感觉，就已经输的要死了。然后我的队友在这个公屏里跟我说，说你不要出来了，你就在家待着吧。我说行，我就在家待着了，居然翻盘了。 所以你适合挂机 哦，真的，我这个心太痛了。就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是我在拖后腿。 玩的什么小乔吗？ 小乔， 怕你去救他们， 我真的是太心痛了。 所以这个还是 有时候这个游戏也说运气，我觉得 看队友看队友，嗨，都不是事儿。我觉得什么段位都行。你像咱们这月桑说，有时候白银以上段位都打八折了。其实很多咱们现在我跟你说，就拿着这段位出去招摇撞骗。到个美甲地方， 哪 来优惠两年？ 哪打八折？我怎么没遇到这好事？ 就有好多饭店， 对对对， 是 什么还有什么你单挑赢了免单什么这种？ 哎，我那天还在咱们学校那个西街看见有一个人说一v一赢了之后可以随便送那个耳环。 哇， 现在是商家也是 营销手段、啊， 对啊，商家 也 是各种， 对各种那什么吧。好，行，咱就不说这个什么王者了。这个其实说实话，现在电脑游戏啊、主机啊和手游来讲，应该是手游最火。 是 因为一它方便，二网速跟上了。 是 电脑来讲其次，最不行的应该就是主机了。主机真的是遇比较少，但是最近几款游戏出了，好像还可以。反正大家都有一台闲置的游戏机嘛，是吧？问一下你们 Switch 有入手吗？ 哦，那个有意思，我看有老师入手了，然后我们玩了一下。 好玩吗？ 还好，就是有他们那个刮胡子 啊， 然后就挤牛奶啊。我们老师太污了，说这个挤牛奶男生有天然的优势。哎，这段能播吗？ 没玩过，不知道你说什么。 谁有喜欢？ 不知道你说什么呢啊？这个太复杂了，你知道？ 完了，尴尬了。 哎，这还有人说王者最强王者打五折，有些饭店吃饭。 天哪！ 看来平常玩游戏现在是真金白银的实惠。然后那你最近我朋友圈看你还玩什么那个绝地求生，就是吃鸡。 哎呀，我这个真的就是我两个 最近被种草是吗？ 对对对，我两个同事天天在我身边就安利啊。 男同事女同事？ 又有男同事又有女同事 啊，都给你 就是说那个快跑快跑的那俩， 那你 还是我们的电竞的小编辑啊。就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双排过，然后呢就一起玩了一下。哦，我跟你说，我第一把实在是太尴尬了。我做了一个我第一把的那个游戏录音啊，那个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我的微博去找啊。我还没有发到那个这个 B 站上，我的微博是可儿，然后杠 G 杠 K E R R。 好， 就是有点复杂。 行，大家要喜欢可以去微博上找。 是的啊，就是可以找一下。我那一把太惨了，我也没有去搜一下，就是那些按键是什么功能 啊，然后 上来 就 打了，上来就打了， 因为他没有新手教程。 是，然后上来就打了以后呢，太快了，死的，我就 刚跳去就 连把枪都没捡着，然后就跑跑跑。 不是，那你知道怎么落下来吗？ 我 知道 呀，这个我知道的。然后就落下来以后，刚看见人就啊。 就死了。 那人有枪是吧？ 对， 那你路太慢了， 刚看见人就死了。 对，你路太慢了。 不是，我去搜了一个屋，但是那个屋里已经没有东西了。 你搜的屋太小， 那就是被人舔过了，可能。 对， 是的。 我跟你说，玩这游戏，你现在玩怎么样？先听听，你现在到什么？ 我现在就是最最好一次的成绩是狗到了第六。 队伍第六还是单排第六？ 单排第六 啊，单排第六、啊， 那很厉害了。单排第六， 哎，可以啊。 嗯， 那你现在玩的这有什么套路？你有什么分享分享？你觉得这 就是苟着， 就是苟着是吧？ 不要出去哈、啊，就是苟着，然后跑圈跑毒啊，就差不多。 我觉得苟着这件事， 看见人就跑。 对，我觉得要是伏地魔的话，需要运气。有时候你真的就是你降的那个地方离安全区太远了，就没办法。 嗯，对。 但是， 但我现在就是苟着 伏地魔，现在好像大家都伏地魔，有时候真的就是找不到人。 嗯，哎，说实话、 嗯、 玩的游戏有两种，其实我不知道咱们的、 嗯、 你看水友也说，很多人说啊，反正苟着才是王道啊，什么这种 是 就是什么到最后前五十才是叫前十五才是真正拼枪的时候。 是 我跟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哦， 说实话是这样，你吃鸡是为了什么？一就是成就感，对吧？ 嗯， 你苟着吃到第一回鸡之后，其实你日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吃鸡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没有必要了。 所以这游戏快感是杀人是吗？ 这游戏的快感就是杀人。 嗯， 而且你很多人到吃鸡为什么？他觉得奖励轻，金钱多，对吗？ 嗯哼， 如果你苟着到最后杀一个两个人吃鸡，也就是240多300块钱。 嗯，差不多。 而如果我60多名我就死了，但是我前面杀了十几个人也给我300多块钱。 60多人杀十几人不太可能吧？ 就我这一顿杀嘛，就是见人就干，我枪法过刚，你知道吗？直接跳大机场对举着人对一个平底锅歇半个仓库。 哎，我特别喜欢用平底锅和砍刀这类东西。 你也玩啊？ 对，他特厉害。 嗯， 他一般啊，人降哪儿他降哪儿。 然 后人家然 后我 跑人去捡枪，他不得跟人对拳头， 我就蹦起来拿拳打。我特别喜欢这种近身肉搏，就跟玩王者荣耀，我也喜欢玩程咬金这种就近的。我不太喜欢，就是因为我射击瞄不准，所以我只能近的。嗯、然后我每次都是拿砍刀砍死一个人。啊、 这东方教主说：“许可，我终于看到你了，怎么了？我是欠了你钱吗？”没有，开玩笑。你好，你好。 嗯。 然后这个我的一些分享啊，你俩判断对不对啊？ 嗯、 我现在吃鸡对吃鸡有一个全新的领悟，嗯、一就是你降落的地方要好。 是， 一般咱们都知道大城市物资多、 嗯、 但是你降那儿也就基本是死， 人也 下去刚拼枪是很不明智的、 嗯、 因为你枪法我不知道大家枪法怎么样，反正五五开的，大家其实都是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我喜欢打野。什么叫打野？就去一些小房子边边角角的东西，你降一些路口十字路口 游击战， 找到车、 嗯、是 搜一波，然后去一个你航线外最远的地方，然后这时候看毒圈，因为一你有交通工具，二你甭管是长枪小枪，你起码有把小枪，你有交通工具到最远的地方搜一波， 嗯， 搜差不多的时候一定不要贪，我只要有一把小枪， 是 我就可以去伏击所有人。为什么？让他们给我当快递员，我把他们身上的四倍镜二倍镜全拿过来，就是我对我自己枪法还是过，因为我扶着嘛，我阴着嘛，我就是到哪儿都阴着，就是谁过来我就打，但是我绝对属于过刚。 嗯， 你像比如说有一把，我们那次玩有一把屋里有两个人，我100%确定，然后这边草地上 哎，他这把真的是玩的， 我直接给草地上人先打死，打死之后我没有过去舔、 嗯、 我就在屋来回转，转到后来他都跟我说屋里应该没人了吧，我不信， 我那会儿死了在观战他、 哎、 我们俩 说屋里一定有人，这时候我就把门开开，门开开瞬间我就看那两个人就躲 在 厨房 蹲着 瞄着门外，我就赶紧往后退，那俩人呢等了一会儿出来抄我，我就把门关上了你知道吗，关上之后那俩人就出来抄我，一个在这块蹲守着，另一个过去那边抄我，我跟你说这会儿我绝对是打仗的好手，我直接左边绕过去，先把那个女的就蹲下来的那个、 嗯、 咚咚咚咚用那 M16 他不是连发三枪一下吗、 嗯、 两下连发，先把那人打倒，打倒之后我先不打死，我又绕到墙那边，那个队友听闻感 谢、啊、过来救 他， 他 就过来救 他， 他 借助墙、 嗯、他没有救， 他现在墙外面， 墙 把里面墙里面那个 把墙里边打死，然后我在墙这边，那人过来想找我，他也没有想救，想伏击我，我咣先给那男的三枪，然后那男的发现我俩对枪嘟嘟嘟，然后给那俩男的也打死。 嗯， 而且还有一次， 对， 还有一次我吃鸡到后来就是大家在很小的圈啊，基本谁看谁都可以了啊， 嗯、 六个人，我就拿了个消音器的枪，我就嘟嘟嘟嘟远程全点死了。在最后我说行了，还剩俩人，我说肯定赢了，我就到我说咱到底下树底下躲吧，但是我这人有点近视，我没看见，结果最后那俩人就躲在我前面那树底下。 嗯， 我要早看见他，我绝对给他打死。 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看不见，在于太贪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我们俩有两次都玩到第六了，然后有一个空投，你知道吗？他是空投。物资特别好，咱们去吧。我说这个人太多了，还是不要去。有一次我不知道他要去舔空投，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空投，刚开始吧。然后就是他套路，他出策略，我全部跟着他走。然后他说：“哎，这边这边这边。”我以为他要躲起来，我就跟着他走走走走走。然后到那之后，他去那舔空投，然后有一个人就把我打死了。然后接着就把他打死了。第二次我就知道他要去舔空投，看见空投我说：“千万别去，千万别去，千万别去。”他就非得去。然后这个时候毒圈刷过来了，我们俩双双毒死。 对， 太逗了， 太 我有一个同事有一次玩也太有意思了，就他进到一个屋，然后看见一把手枪，高兴坏了，你知道吗？捡起手枪说。哇塞，怎么没子弹？完了，我后边有一同事说，肯定被人捡走了。 对， 不信，那一上楼，人家蹲在楼梯口，叭叭叭就给人打死了。 你知道吗？这个游戏有很多套路。 是， 我最后总结到最后啊，就是出毒圈，你要赶紧先进去。 是， 这是第一点，别在外边浪，赶紧先进，进到一个人生的地方，然后躲在圈的边缘等人。人过来你杀死他拿枪。 嗯， 第二个就是看见人如果在你可视范围内一定不要跑，能干死的就先干死他，无论是一个人两个人，只要你抄他背身马上干死，千万不要跑，这时候不要怕暴露你自己位置，先给他刚死。 但就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万一有一 个人在最后边就完了。你是在最后 那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打 我。我也是我也是，我发现 就 是 然后 对对对，有那种， 那你们这都是被伏击了， 有那种他有高倍瞄准镜，他在那个地方咱们真 的 看不见。对，他 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就涉险到一个问题，你跑圈要跑地形。 嗯， 比如说你右边高坡左边低坡，这时候你怎么跑？你肯定往高坡跑，你不可能，然后你比如说你想往左跑，你肯定利用高坡做掩饰啊， 嗯， 做掩体，你不可能说让人家从那边隔着山打你，那也不太可能。 也是， 对吧？基本就是这几个套路。还有一个，比如说把车扔在路边，假装没人开的车呀、啊，你在旁边趴着等 啊，把枪扔地上，让人以为多捡把枪啊，然后你瞄着等啊，把高倍镜扔地上，让人以为有把高倍镜等啊，就这种，你知道吗？ 一般没有人在草里捡吧？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空投的地方得好，其实 是 对。其实玩这个游戏，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大家都是演员。 没错， 其实大家都是演员， 套路太多了。 对，所以这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歌吧，送给大家一首演 员。演 员会不会唱？你们俩会不会唱？ 简单 点，你们俩会不会唱？ 会啊， 会。 真的？ 那么一块唱。 你那儿有耳机吗？ 有。 你可以戴上。对， 好。 你先听，能不能听见声啊？现在我们嘉宾真的要给水友来一把演员。 哎，我这耳机插哪儿了？ 有声吗？哎，你过去给看一眼，可是，你看有没有插好的那个耳机 ？C H 一。 都可以，你随便插一个都可以。扔了个四个八倍镜瞄人是吧？我知道，我知道。扔了个四个这个八倍镜的瞄人是吗？我跟你说啊，这八倍镜有时候扔在草地里就很难发现，你得扔在那种平地里。你们激不激动啊？女嘉宾马上要唱歌，啊，给你们展现一把，可以听见吗？可以听见是吧？来。彪哥，彪哥， 坑我了吧？ 东方教主，不是，我跟你说，每个嘉宾来我们直播间做客，都得留下点什么。 我已经留了很多了。 来，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截我的表情包之类的。 开始啊！ 直接从副歌进吧，好吗？ 这样， 前面 咱们这首歌呢， 嗯， 玩《绝地求生》《大逃亡》的都是演员。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 来，女生来，女生来。 每一天， 哇 哇， 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 OK， 观众一眼能看穿。 高潮，卡尔姐。 该不会还 找歌走？天赋 的我掩饰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成功之后，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 很多人说耳朵怀孕了，以前听。 看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眼眶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 咱们只有说鼓掌鼓掌啊，关可儿非常好。关可儿，我觉得你其实干这个体育 屈才了是吧？ 你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唱歌的选秀什么？ 没有没有，其实我唱的不好，真的。 谦虚是吧？ 没有没有，就主要是大家比较捧场，谢谢。 那来吧，第二段副歌来。走。 该和你演出的我掩饰而不见。 两个女生唱真的特别好听。 最爱你的人即 情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 来和声， 来 和声， 走一个，走一个， 你唱本调。 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曾经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手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软禁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 屏幕前的朋友一起来， 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见到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扮演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 谢谢谢谢你， 哇，今天的节目真的是太嗨了、 哎、我发现啊，一唱歌大家就送礼物，弹幕特别好。 这里是音乐电台，我们是 以后 没错， 我跟你说这 KTV 你们要喜欢啊， 说 以 后请我常来。 对 对, 对， 没错， 每次有美女嘉宾是吧，咱们 吉祥三颗， 对，弄个这种 KTV, 我们正式出道啊，正式出道、 啊、正式出道、啊、嗯，大家不知道觉得我们刚才唱的怎么样啊，大家可以发来你们的看法啊，觉得唱的怎么样啊、嗯、 觉得好听， 谢谢礼物、啊、 双击666， 对，谢谢礼物，点关注不迷路啊，谢谢谢谢这个啊，三可音乐台给你鼓掌，嗯、所以咱们成立了个叫三可音乐电台。 对，我们正式出道了， 啊、 我们 正式出道了。 嗯， 哎，好，你看咱们唱着唱着，这节目还剩八分钟啊、那关可有没有什么一个日后的规划打算？无论是在游戏还是事业上，因为我知道咱们年轻人现在事业很难规划，一般都规划一下咱们自己的游戏，是吧？因为很多事情规划也没用， 是啊。不能顺着你规划的那个走啊，大多数的情况下。那我以后其实 插播一句啊、 嗯、好， 无数条弹幕说圈粉关可儿、 哦、 一定要去你微博， 圈粉圈粉， 对， 好， 很多人给你送了很多 礼物、啊、再把微博说一下吧。 好 啊，对，你微博 啊、我的微博是可儿，然后大写的 G、嗯杠 K E R R， OK OK， 这杠 K E R R 两个 R 哈， 嗯，两个 R 啊， 嗯， 那未来的规划呢？其实啊、还是想在体育这条路上走得再远一些吧，因为现在正在尝试给自己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想做篮球解说。 哎呦，我跟你说， 哦、 篮球解说，我和关李可肯定看，咱们这些水友朋友其实有喜欢看，肯定大家也会支持你， 对， 是吗？嗯，好、哦，那就先在这儿谢谢大家啊，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吧，因为现在做本身女生进入到体育行业可能就会被大家所质疑，觉得不够专业， 对，因为嘛说球那也不是那么个味儿、嗯、 是、嗯、那么那解说肯定就是更难了啊，其实也就是想给自己一个挑战，那这是这个体育这方面的这部分，那么游戏呢，我现在想了一个 上王者 未来的这个出路啊，我可能想去开一个开吃鸡的直播，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 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大乐趣就是我挺喜欢看别人玩的。 哦，那个看他们直播太逗了。 你回头要开直播，你跟我们这儿，我们连线还可以。你开直播，我们这儿 不是，或者就直接让可儿来现场，就是玩。 对，你可以来现场玩。 太好笑了，我就看他们的直播，我真的笑得抽抽了。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主播，也是被同事安利的，叫仙某某。你就是说， 知道他的 啊， 在熊猫吗？ 对对对，说被队友吓成皮皮虾的。那个，然后说有一点带重庆口音的那个，你邹某人先下去，我谢某人拿右踢给你挡着，这个窝窝里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这么厉害吗，兄弟？就是太好笑了，他们这些直播啊。 行，大家喜不喜欢看咱们关可儿啊，在后两期带来这个游戏的直播啊，也请你们发送弹幕啊。最后还有这么个五分钟吧， 嗯， 你刚才想说做篮球这个解说啊，你们能不能现场来一段？ 哇， 这个突然了啊， 这个就真的太难了，这个主要是 没有画面、 啊、没有画面是吧、嗯、哎，可以，我们这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吗，那大屏幕跟网连着呢，直接来画面，你知道篮球解说最经典的一场， 来一个直播，假装在运球 啊，对，假装在运球的、嗯、哎，其实篮球解说是个大概什么样的套路啊，就是 其实篮球解说可能我理解上啊，最简单、嗯、最水平最低的可能就是你在屏幕上看到了什么你就 说 什么，就比如说谁谁谁拿球然后传 给谁， 对对对， 外线谁谁这赛季准确率大概32.56%啊，就出手了，出手空投啊，果然啊，北华德的现在身材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现在三百 这其实是最低级的，因为大屏幕上出现的这些大家也都看得到，那么其实再高端一点的时候，就是你了解到这个球员他之前的一些经历，然后包括现在这个教练布置的是什么战术、嗯、啊，如果对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来做，然后安排什么样的战术来进攻来防守，然后换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图， 嗯， 可能这个是更高层次的一个解说了。 好嘞，也祝你在体育播报的领域越走越好。 嗯，谢谢。 因为咱们水友很多人说喜欢看你来这儿打这个吃鸡 啊没问题，我跟大家说一下、嗯、我们技术又一次得到突破了，到时候回头下两周、嗯、啊，让这个 三排一下再观 可儿来过来，那什么怎么都表白可儿啊，什么什么这都、啊、 我们都叫可儿，注意 你表白谁，表白我是吧，啊，行咱回头单聊啊，在群里好了，今天也是感谢关可儿来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嗯、谢谢、啊、 非常感谢， 对、 嗯、那如果你们看我们节目感到开心的话呢，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嗯、我们的 QQ 言群已经建立了，那就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的去加入哦，5675599 3， 然后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这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因为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呢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就是这个漫游嗨翻天、嗯、大家也可以通过 B 站啊，哔哩哔哩的 UP 主账号就叫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嗯、 大家都说辛苦辛苦，表白表白都表白啊， 嗯，谢谢我们的水友的这个互动， 大家开心我们就开心啊，仨一块表白啊、嗯、谢谢啊，好吧，到时候你给我们表白，你给我们做个司仪什么啊，我们来世界上第一个三个人结婚的感觉、啊、 我才不要、 啊、就不要好，那我们接下来节目呢、嗯、是青春联盟，也是非常好听的一档这个大学生制作的节目， 嗯 啊，然后明天给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就是咱们这个还是大老师和这个啊小易是吧，咱们聊什么呢，还是聊聊这个吃鸡，明天吃鸡呢我将会给大家录很多段好看的视频啊、 嗯、 大家可以过来咱们深刻的研究研究的套路啊，好，行，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98.2， 嗯，我是许可儿， 我是李可，明天见、嗯、 拜拜，感谢关可儿， 拜拜。